然就是会爆炸这样。 妈妈会爆炸， 因为我们不要害妈妈啊，我是 U 好。 欢迎收听二 D 日记 Daily Diary， 今天是西元2020年2月12号星期三，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今天我们要聊的主题是成人日记。你吃过最奇葩的味道？这是加冕的味啦， 加冕的味道。 这一题要问男生跟女生都可以耶， 可以呀、 啊。先问你好了，你有吃过男生的精液吗？ 说好不说彼此，但是我可以说我朋友。 你朋友 好多、哦。 对呀、啊，朋友是五湖四海。你朋友吃过吗？那好，我先分享我的。 好啊，好啊，好啊。 我身边确实有男生朋友自己吃自己的，可是那是他很年轻。 发抖腰。我刚刚只觉得是发抖腰。 他是好奇，而且他吃完之后还要跟我们分享，我们有吓到。然后他就说没有，就只是好奇到想说到底是什么味道。然后他一吃之后，他就说他真的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味道， 所以他是不是就会很钦佩女生？嗯，然后他再也不会强迫另一半。 他说如果另一半自愿的话也是可以。 好，没关系，因为我等一下会分享如何让他好吃。 好的，来。那你身边有朋友吃过吗？ 有啊，因为男生就很喜欢要求啊。 有很多男生喜欢要求。 对，没错。 欸，如果你喜欢做这种要求的，麻烦留言告诉我们，我们想知道统计一下到底有多少人。 吓死我，我想说到底要留言告诉我们什么。对，因为对他们而言好像是一种征服或者是之类的一种视觉啦，或者是心理上都有很大的满足。欸， 那就叫另一半喝尿或吃屎就好啦，一样都从身体排出来的，不是 更不一样好不好？ 真的哦， 味道不一样。 好吧，那是什么味道？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他会因为饮食或者是一些状况，然后它的味道就会不一样。像有的可能就是像是网络上说，嗯，像是有新鲜牡蛎，好像我们浓浓大海的感觉。Ocean，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哀愁，就像带走每条河流。 漂白水 是喝太多漂白水吗？ 可能最近防疫，所以可能酒精消毒。 还有什么？ 还有那个气球的塑胶味，是塑胶味， 不是塑胶。还有老铜板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就是真的很难形容。我觉得那个味道真的很难形容。 是你闻过？ 剪掉。我朋友、 啊、你朋友。 对，我很多朋友。 所以你有闻过老铜板的味道？ 没有耶、欸、就网络上，这是网络上分享的。然后我说老铜板的味道是什么味道？ 那因为现场有一个男生可以让你闻、 啊、你不要这样，这里只有你跟我。 还是我们订阅数破？ 还是我们现在立刻确认是什么味？我帮大家确认是什么味道？ 还开这种声音？ 对、啊、哦，等一下，这一集音效做太足。 我想说，还是我们订阅破100的时候，我就告诉大家我是什么味道。但好像也不用吧，因为其实我不需 要，等一下， 我不需要， 我 不需要明讲，我不需要明讲。但是讲真的，我比较熟悉的味道就是新鲜牡蛎的味道，因为后面那什么老铜板啊、漂白水跟气球塑胶味，我是不确定这是什么味道。 所以你自己可以确定，那就是很接近， 就 是以上选项、啊，请问你最接近哪一种味道 ？A 新鲜牡蛎。 哦，还有好想接什么？ 所以我没有很 喜欢熟悉的牡蛎最对味。 所以我没有很喜欢。我没有很喜欢去渔港啊，因为就会觉得哦，怎么扑鼻而来都是 自己的味道，熟悉的牡蛎最对味。 对，但确实是有以上这些味道的，只是因人而异。 是哦，那如果你哪一天有就是老铜板的味道的时候，记得跟我分享。 我觉得那个是因为体质的关系，如果突然你的基因要突然变另 外，基因铜臭味， 好想要有铜臭味哦， 可恶。 好，这个是味道。有些男生会想要让另一半吞下，一来是因为满足自己，二来是会觉得可以让另一半觉得养颜美容。 那这是骗人的， 骗人的，对不对？ 那是故意的。就是我告诉你，这个对女生很好， 被骗一架了。 对， 哦，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迷思，因为其实好，那这个时候就要很正经的来为大家做一个就是小尝试。 嗯、 其实呢，精液的成分只有少许的蛋白质， 嗯， 并没有什么老用， 嗯，没啥样老用， 对。 所以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你发现你的另一半都一直骗你说可以养颜美容，赶快吃下去，或者是你自己很想养颜美容，每天榨干你另一半，千万放过他，那个只是一个迷思 ，OK？ 对，然后如果说一直很想要跟另一半分享说这个就是吃下去对人体很有益的话，自己先吃啊。 对啊，你就学我那个朋友自己吃。 对， 有那个朋友真的自己吃， 我还以为他是在荒岛上有点饿，就喝到自己制造。对，然后哎，刚刚讲的是男生， 嗯， 那你要分享有奇特的女性味道吗？ 我不敢，我不是不敢分享，是因为我没有去接。 好，说好不说彼此，我们不要再挖洞给你跳了。知道我就是这样被问的时候， 但我可以讲，就是我没有去吃过啊，所以我就不知道味道啊。嗯，这样可以吧？ 好吧， 我知道有些，我知道有些男生会去，我知道有些男生会去吃，去舔，但是因为我没有做过这件事， 天哪， 我不敢。 哦，哎、欸，可是真的有人真的是不敢，不管男生女生，真的也有人不敢哎、欸， 不敢。 但是这个真的，如果说真的要做的话，真的还是强烈的建议大家，就是大家真的都要保持一个良好安全的性行为跟习惯、 嗯， 对，因为不要让性事然后变成就是要。常上诊所去检查，因为这也是蛮尴尬的。嗯、 是刚刚有说男生对于女生的味道的感觉， 对， 然后或者是行为，应该是可以增进一些情趣，满足一些视觉满足，一些成就感，对不对？ 嗯。 然后很多男生不敢在女伴吞下他的精以后跟他接吻、 嗯，因为我们有时候女生在喝酒就会开玩笑，我们就会、嗯。就是可能会分享一下彼此就是闺房的乐趣、 嗯、 然后就说就是有的女生就说就是他们就是另外一半很喜欢就是请他们就是吞下服用、 uh-huh. 胶原蛋白然后吞完之后就是那个瞬间嘛，对不对？接完的瞬间，然后就说哦好啊，那也想要就是故意闹男生，然后就是去接吻，就是吞下去的之后，然后去接吻，男生通常都不敢哎、欸， 所以 如果你不觉得很过分吗？ 对，这个、 欸、这真的很过分， 这个真的很过分，这个但因为我觉得，如果你要你的女伴吞下去， 嗯， 她如果做一个接吻的动作，你就算再怎么不敢，你也要跟她接吻， 对， 因为伊拢吞你的子孙啊，不然你是要安怎？ 对。就分享一点，就是对啊， 这个如果报警应该算谋害罪，吃掉你的子孙呢、欸， 不然还你一点呢、啊，行李行李。 对，所以我觉得，在床事这件事情，男女生应该要稍微 care 一下对方的感受， 嗯、 即使你再怎么排斥，对方都已经吃了，你还是要稍微展现一下不一样那个嘛。然后 就行哇，就整个吸回去。 好，刚前面聊了这么多，就是男生不敢吃自己的，还有女生也不太敢吃，是因为觉得他那个腥味很重。老师有没有什么 people 可以让精液变好吃呢？ 提议啦，提议啦、哦提。 可是提议有很多种啊。 哦， 提议就是前列腺也算提议、啊。 胶原蛋白好了啦。 要如何让这一些嘎饼的味道？ 跟一池春水。 如何让嘎饼的味道变得好吃？有没有什么 people 是真的，对不对？ 是真的。 但我们要先讲。这个不是我们两个经验，是我们两个为了这个主题上网去找的。因为是 Peggy， 她就是 哎、欸，很辛苦， 她试过很多 网页，好累、哦，差点、啊。 对，她真的有上网去查如何让女生比较可以接受这个味道，然后男生也可以 仔细听一下如何让自己的这个体液的味道改善、 啊、 变得比较好吃 一点。尤其是让情人节快到，大家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就是很浪漫啊，然后就是订一个就是很罗曼蒂克的 motel、 嗯、 对，那你就为了让刺激就是大家就是在闺房的乐趣、 嗯、 然后你就一定会有尝试不同的那个嘛。那如果你想要好吃的话呢、嗯、 首先 清洁很重要，这已经是最重要的。 没错，不管男生女生，我觉得在进行性爱之前也要稍微做一些 清洁。 清洁， 对，因为一天在外面可能会流汗或什么之类的，或细菌啊，对，我觉得那清洁很重要。 我觉得不要说到流汗、嗯、就连现在冬天就是没有流汗坐在办公室，你回到家内裤脱掉就是会有一些些就是体味。 嗯， 然后不要说吞，我觉得有时候 光嘟到嘴巴我们就觉得很困难了，因为鼻子嘴还没进入味道就先进入了，那我们就大脑就会产生排斥的， 那也噪声噪声 那女生真的很辛苦、欸、因为你知道吗，就连就是就算是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很即兴的、嗯、有没有，我们有说过嘛，天雷勾动地火被嘎着会 鸡蛋没掉， 对，你就是你也没有办法管要不要先去洗澡，因为可能洗完都练起洗完就大家都会觉得啊，没洗干没澡没来困了、啊 uh-huh. 然后还要演出就是它很好吃的样子，真的很辛苦啊，yummy yummy。 好，那做完基本的清洁之后呢， 食材、食物 食材要如何料理 就是如果不管是男生或女生，其实就可以多吃蔓越莓、凤梨。 你说男生跟女生都可以多吃吗？ 对，因为它会让它很清甜。 你是说 清香？ 男生女生多吃蔓越莓跟凤梨，它的体液就会变得比较清香。 好，那是因为就是其实有科学根据，因为凤梨中的酵素它可以有助于平衡私密处的酸碱值。 哦，才不会平起来生生、超生、超生的感觉。 对对，它就会中和掉，会让你，而且让你多吃，它其实就会有那个就是清香的味道 哦、嗯， 感觉这、欸、这不知道吃多久哎、欸 欸，这个好像是真的，因为你知道好几年前有一个尿疗法吗、嗯？你听过尿疗法？ 有 尿疗法就是每天早上醒来喝自己的尿，喝第一泡，然后就有人问说，可是 要童子吗？ 尿不用不用，就是自己的，就是每天你早上醒来就是喝自己的第一泡尿，对对对对对，然后有人就问说，可是第一泡尿不是味道比较重吗？他就说，你前天晚上吃凤梨，吃3到5块，你隔天早上起来，你那个尿就会比较好喝。所以喝，所以你刚刚资料给我说吃凤梨，我觉得那确实是可能是有根据的，是真的。所以如果想要让你的体液精液变得比较好吃，你就是可以在， 或者是想要每天早上为另外一半喝红来酱， 也是可以。哦，我们节目现在是2月12嘛，啊，距离2月14还有2天，你这2天先去批发凤梨。 哎、欸，那凤那个翁来产的农民会很爱我们、欸。 对啊，爱我们。我是阿超啦，一起阿基啦。 到处翁来，到处翁来找我们。 谢谢。这是真的，这个有科学根据的啊。蔓越莓你也可以混搭着吃，你可以就是凤梨搭蔓越莓汁， 对，就有综合水果汁的感觉。 然后凤梨当那个三餐饭后的水果，然后打成汁当水喝。你情人节的时候，你就会吃到 yummy yummy 的咖喱的味道。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 哦，那好像也很不错哎、欸。 好，刚刚讲到蔓越莓跟凤梨是比较建议大家可以吃的。那 NG 的食物有吗？ 有。 好，是什么呢？ 我跟你说是真的。 好，是真的。 网友分享 哦，网友 分享。 好的。 因为这真的就是。这些其实在网络上如果你真的去查的话，其实真的都会查到蛮多的资料、 嗯、 怕大家就是比较忙所以用听的、 嗯、 我们来分享。 好， NG 食物， NG 食物有芦笋、芦笋，然后香菇， 嗯， 然后 菇类，对不 对？ 对， 菇类。 好， 然后跟那个辛香料，就是你常常吃什么麻辣锅 蒜头、大蒜， 但大蒜好像也没有、欸、因为大蒜好像就是也会帮忙身体分解一些 新，反正就新香料，你们自己试试看啊。 嗯， 所以吃完之后，这一些体液可能会呈现比较腥臭的那个感觉。为什么吃芦笋会有这种感觉？ 因为芦笋它有那个甲硫醇，然后因为这个化合物会在人体里面分解完之后，会让你的那个体液或者是尿液会变得比较臭，然后也会间接影响到就是你的 你产出的味道。 好， 咖饼 A B， 所以 NG 食物千万不要碰。 芦笋、菇类、新香料。 好，那有没有什么推荐？就是私密处清洗的？ 哎、欸，一定要哎、欸，因为尤其是我觉得男生可能就是比较没有差，因为你们比较外，你们是 外显的， 对，你们是外显的、嗯，你们是比较土酸。那女生的话，因为他们的构，我们的构造比较复，比较繁复一点、嗯，所以女生的话就是一定就是那个清洁很重要。嗯，所以说。会推荐就是尽量使用，女生可以推荐他们使用私密处的清洁液。 现在还有出男生跟女生的私密处喷雾，我在网络上有看到 清洁 已经有了， 那个是芳香、啊， 还有喷雾，对，喷那个胖，可能天雷勾动地火的时候。 那个救急啦，但是你平常的那个清洁真的很重要，因为女生的那个都是有根据你们的阴道的酸碱值去做，所以他们会比较平衡， 就很像口喷剂是那个救急、哦、你平常是要刷牙，你平常不刷牙的话、哦、只喷那个也是臭死啊。 那个真的一时耶、欸、 对，所以不管是男生女生、哦、有现在有出这个喷雾，但是平常还是要注重清洁。 我们没有办法，我们没有办法讲牌子，因为没有品牌要让我们植入。 如果要植入的如果要植入的话，我们这一集可以重录，然后会录不一样的主题，然后推荐你们的私密部的清洁的用品。 对， 好，希望这个不管你有没有尝试过，或者是你这一个月这一个礼拜情人节想要尝试咖饼 AV， 大家可以记得哈 ，on 来跟蔓越莓可以多吃哦， 男生女生都可以哦。 对，那如果对方不喜欢吃的话，就也不要强迫。好，希望大家都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情人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好，谢谢大家，我是阿超， 我是 Peggy， 下次见喽。啊，所以芦笋跟那个什么蘑菇，为什么、 啊、 为什么芦笋不是很清爽吗？ 没有，因为它就是，我就说了，刚好说那个角硫醇啊、哦，它分解完之后，它就会让你的体。 那我下次吃蔓越莓看看，跟凤梨。 那你要自己，让鸡脆大。